FM 九八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怎么看呢？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唱吧的 APP， 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哈，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了。 是。 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微信里面的九八二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那您的镜头感非常的强哦。 啊，曼宁今天上面因为有了这个离得非常近的镜头，有点语无伦次啊，都被吓。 我们在直播间有四个摄像头哈、我们侧面、正面、反面都可以看得到哈。今天我们主题是好听的翻唱歌曲， 没错。 其实，在这样一个有点寒冷的北京的这样一个夜晚哈，应该快到夜晚了哈。听听走心的翻唱歌曲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其实年代不一样了，其实我看到每一首翻唱歌曲都在觉得啊，我又没有听过。惊人的发现，一首都没有听过。 其实我能说吗？ 原唱都没有听过。 这几首我也没听过。 对。我会觉得是有年代感，其实不一样。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发现新的变化。现在的手机软件、唱吧软件、直播软件太多，大家接受的新事物的这个速度变得非常的快。 对，而且渠道实在是太多了。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觉得曼宁？ 怎么来说，两面来看吧。就比如说我们想要知道什么东西，那可以瞬间就能知道了， get到。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呀，这个太多了，反而有时候会占据我们很多时间。 对，就是比如说在去吃饭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认识刚刚认识的恋人，或者是已经有稳定关系恋人，都在看手机，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相聚多少时光。 对， 就在要不要上菜了，哦，上菜了，拍拍菜，吃就走了。 对，难道不应该看着眼前人吗？ 对啊，老板有没有充电器，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要好歌要回炉翻唱。 哎，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来自于唱吧推荐的顶尖的歌手哈，顶尖就是大家心目当中唱的还不错的歌手们。 对， 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悉数登场。那今天准备非常多好听的翻唱歌，第一首歌曲我就没有听过，虽然特别喜欢陈奕迅先生。 对，这个歌手还是非常有名的。 对， 而且 陈奕迅嘛，阴天快乐嘛。 对，陈奕迅他的这首歌呢是阴天快乐。这首歌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新的歌手，我们都没有听过。 是的， 他其实发行于2014年，都已经三年前了。 有些歌曲比如说每一首歌都可以当成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曲应该不是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比如说区间也好啊，推广曲也好，是不是？ 对，而且这首歌呢是林俊杰作曲的，还是很不错的。对，而且呢这张专辑其实是收录于这首歌收录于迷闪这个专辑当中，是2014年的五月的时候发行的。对，而且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先给大家提示一下啊，这首歌描述了一种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说这个爱情啊是神出鬼没的， 走得快来得快。 对，长久思念一个人呢，就像抬头即使看到了乌云密布，内心这个寂寞笼罩，心里呢也会充满那种独占的快乐。 他是我的，他曾经是我的。 对，只要他是我的，天阴又怎么样，下雨又怎么样，只要他是我的就很好。 是。也很强求哈，也很无奈的感觉。是不是？ 反正呢自己就脑补这个情绪了啊。 对对，今天我们会放出唱吧的四位顶尖的唱将，如果是喜欢一二三四四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话，应该是三位哈，三位顶尖的唱将，你可以选择您心目中的最好的一个 top one top two top three 跟我们来说说，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评委或者评判的标准。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唱吧上面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你喜欢谁呢就扣他的数字好了。 是的，第一位上场的来自唱吧的推荐的歌手，他的标志个人 ID 风格叫做深情室内，会想到室内那种非常宅男的风格。 对， 名字叫做胡人， 胡人女， 现在名字都非常歌手化。 对， 来听听她的表现。 我们来听一下 阴天快乐，非常邻家大男孩的感觉。 对， 祝你一切顺利啊。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听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 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就我。翻山越岭之后，爱却胜出规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了，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的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就我。过去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风在心海中带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成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的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感觉其实我们在这个听他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话筒这个推子已经拿下来了， 对， 但是我们真的是抒发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看到他表现的一些感受。曼宁女士又像 Lady First， 你觉得他怎么样 啊？曼宁觉得这不愧是标签为深情的男歌手啊， 对， 唱的时候觉得哇，自己真的特别陶醉， 鼓的声音都要打出来了。 对，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灯光快打给我，话筒来递到我下巴，递到我嘴下。 但是 觉得哇， 这个叫做胡人宇的歌手，男歌手，他是有个人特点的， 对， 而且他有舞台经验的， 对，其实 他 唱的蛮好的， 不怯场，而且非常的、应该我们老说这个人唱歌很油，其实不是，他是就是脱离了那个，比如担心自己唱不好那个阶段， 对，他很收放自如， 是的， 尤其在打鼓的时候啊，还有 对行。 还有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八字眉啊，也很给自己加戏啊， 戏很足就对了哈。我们第一位选手不容小觑啊，叫做胡人宇，叫做阴天快乐，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歌神的一首歌曲啊。 哇，其实我觉得能唱 Eason 的歌也是一种挑战了。 好些人说陈奕迅不就是个男中音吗？他不就是音色比较低，你去 KTV 唱的他任何一首歌曲不好唱， 对， 唱到他那个部署不好唱，因为他有很多的 live 拉阔音乐会，现在美国举办了一场，其实我觉得还是表现不错的，因为他的没有完全的配置，没有后期，就是真人唱到什么样算什么样， 就我就这样唱给你听。 陈奕迅有非常聪明的唱法，就他在唱高音的时候，他可以合理利用自己的假声，如果是实声唱不到那个点的话，他用假声非常好的过渡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聪明歌手该做到的一个技巧， 很厉害， 对不对？ 很厉害。 唱吧有没有朋友说跟一号歌手捧场，对不对？有没有？ 还是有的，因为他现在有很多 什么意思？ 就有的有很多。 对啊，对，现在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已经大家都在观看了。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就可以扣数字一了。 谢谢。对，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生来不同的这个挑战新歌声哈。各位好，我是周准。 我是满宁。 自从有了视频软件之后，视频直播这个系统之后，发现发型很重要。 是吗？ 整个人气色也很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会看什么感觉，对不对？ 哇，那你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男主持啊。 是吗？ 对啊， 主要是因为头发真的油太多。希望各位注意自己的着装哈，对得起视频直播这样一个态度。当然自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感受。 大家如果现在想看看那个周准的发型是什么样，因为他今天没有帽子，我们直播间没有帽子，他想遮一下然后失败了，没有找到。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到他的发型的话，就来打开我们的火星直播， 谢谢， 或者是在微信直播上啊，搜索活力982或者是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今天周准的发型了。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关口啊。其实我们有作为一个 DJ 音乐的 DJ， 我们是音乐部分，就是 DJ 以前 DJ 就是放音乐的嘛哈。第二首歌也是推荐 MV 的作品，来自于叫做周博义， 对，他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这个曲我也没有听过，只听过这个，我听过，这是唯一一首听过的。 是吗？你听过啊？那这首歌我知道，我知道他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郭采洁。 哦， 这个是他们俩的合唱的一首歌。 是这首歌比较新啊， 是今年十月底的时候才出现的。那么这首歌呢是两个声线交织在一起啊，用轻巧干净的营造出了这种闺蜜间真情的默契。 下面这句话我觉得特别逗，雨点一般活泼的编曲是谁写的？ 雨点一般大概是这个 小珠落一盘，你可以丰富一点吗？湿润一点，或者是交错叠加，你这雨点一般，你要丰富一下自己的文笔了，这位朋友。 是谁来写的？我们来 diss 他一下。 开玩笑哈，其实就是一来一往两个女生不同的诠释，就是两个女孩之间细腻的情感的一个碰撞。 没错， 对对，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究竟怎么样。那么这首歌呢是周博义来演唱的。 我怎么看到两个男生，他是交叠出现的两个画面吗？ 雨点一般的男生 吗？我的天，来看看这个周博义的表现。 来看一下， 还真的是两组，是孪生吗？ 这是一个人， 真的是一个人，对 对，是一个人。 哦，帽衫的颜色还是不错的，一个米色，一个绿色， 还是很搭的嘛。他不会是双胞胎吧？ 看看吧，看看吧，他的嘴型好像有一点一个大。好了，你先听听看。 我们好多问题啊。 让我在台北看烟火，想一秒你在上海有莫给多，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是天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曼谷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是街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是假正经，眼眶莫测不逢捉影，有几个陪我的一定难得真心情，天高海阔我的便宜谁倾听，岁月为我倒了淘沙，而你没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啊，岁月带我沉迷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啊，在斑马线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是街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是街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是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难得傻兮兮，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岁月为我打了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啊，岁月带我轻易交加，而你被俘获，我的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啊， 那女子多难得，面临盛夏种种关卡，我依然想象风尘仆仆，而你是我治愈的方法。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啊，我们并非单枪匹马，世界那么风尘仆仆，我会化作天边的晚霞。啦啦啦啦，我与你同在啊，啦啦啦啦，我与你同在啊，啦啦啦啦，我与你同在啊。 哎， 哇， 这个男生、 啊、一人分饰两角啊，刚才我们还在想，哎，这是双胞胎吗？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啊、 这个、 人家就是自己一个人来逗逗你们玩的。 风格说的是高颜值精心制作，确实是比普通的一个选手，因为他有两个摄像头不停的交替， 还换了衣服呢， 右脸，然后米色的帽衫、绿色的帽衫， 对， 发型，然后整体的容妆都不错。 第二个那个中间的刘海还缺了一块呢，不知道你是不是为了这个视频把它剪掉了。 是不是吹风的时候主攻一个位置、哦、但是不得不说现在年轻人唱歌的这个不拘一格的这个形态很重要， 对，很棒， 对吧？而且如果是我作为一个观众一个听众、嗯、或者没有看到这两个位的话，就选择我应该选择第一位，因为他唱的还是比他要成熟，因为这个歌曲啊难度上来说这是个女生的 key， 对， 然后对男生来说又会偏低，基本都在中低音区徘徊， 对， 对吧？ 但其实第二首歌可能比较好驾驭， 对， 但是第一首歌挑战比较大。你看那个第一个小哥哥这个胡人宇啊，他唱的都有点就是闭着眼睛、 哦、 啊声嘶力竭、 anyway, 对 对对对，好，不同年龄段会表达不同的歌曲，就像那句话一样，不同年龄要做不同的事情， 没错， 不能留白，是不是？ 嗯， 啊，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不能留白的挑战新歌手，好，我是周准， 我是曼宁， 是的，今天我们会放松很多唱吧的选择优秀的歌手哈， 哎， 主题是好听的翻唱歌曲。现在我们在说，就是之前做音乐节目的时候会比如说做翻唱的专辑啊，就一首歌找很多的歌手来听， 嗯， 你会发现有的歌曲真的是没有超过原创的，比如说罗大佑先生的《光阴的故事》， 哇， 很多人会翻唱这版， 经典啊， 对，虽然罗大佑先生的音色不是最好的，唱功不是最好的，但是在每个乐句的连接实质的拖，不要拖沓，实质的那样一个恰到好处的那个、 嗯、 比如说一些附点， 对， 有些人就唱的有点噔噔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他就非常严格的按照那个节奏不好、 哎，对，反而像他的那个驾驭的话、 嗯、 更深情，更能够打动人， 对，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 对啊，有些人是唱一首歌曲就超过了翻唱，有时候里面有很多人神奇的力量， 对， 像周笔畅女士啊、哦， 嗯， 金志文先生啊， 对， 都是非常厉害的， 他们很厉害， 苏运莹啊， 对 对，都很厉害，当然是需要，因为什么翻唱，其实作为原创歌手来说的话，就是觉得很开心，我的歌曲打动到他们了， 没错， 他们拿来再去演绎， 对，这就叫二次创作， 二度创作、啊、 哎， 今天我们会邀请到三位的唱吧的歌手二度创作这些歌曲、啊、 哎，又来第三位了， 二号播完之后第三位，第三位是哪位？ 第三位叫FM730、 哦、 他带来的歌呢叫惯性恋，哎，这是哪种性恋？ 就是习惯性的依恋啊。 对，这首歌呢其实收录于这个专辑哈一日七诗当中、 哦、 是赖伟峰演唱的歌曲、 嗯、 那么这首歌呢其实它的创作、啊、是源于一次同学聚会结束后呢，看到好友和长跑多年的女友啊，在离开前不约而同的提醒对方，哎，不要忘带这个随身物品哦。对，这种异口同声的默契啊，可能是打动了他，让周围的朋友也惊叹不已， 掉下下巴。 对，所以他因此呢，也就做了这首歌。我们现在要不要？ 纪念自己单独的孤独的关心的， 就是来羡慕一下别人是吗？ 是的，这位 FM 七三零的风格是高颜值加实力的组合， 哎， 非常难得哈。 我们先来看一下， 看看这个关心恋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FM 七三零。 习惯了吃多一罐早餐，表示习惯了放同一个地方。穿上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的喜欢，习惯了你化淡淡的妆，喝咖啡也一样喜欢放半颗糖、嗯、习惯有个人在我身旁，你走了我觉得一个人总会不自然，习惯了牵着你的左手 在下班就会难受，习惯喝完的时候轻易下你额头，习惯着你的习惯，没有改变的打算，这种无辜的平淡我觉得太浪漫，习惯了你的模样再爱谁好难，一切都好像有种特别安全感，习惯了你的习惯，没有改变的打算，这种无辜的平淡我觉得咖啡也一样，习惯放半颗糖，习惯有个人在我身旁，你走了我觉得一个人总会不自然，习惯着牵着你的左手，在家太久会难受，习惯喝完的时候轻易下你额头，习惯着你的习惯，没有改变的打算，这种无辜的平淡我觉得太浪漫，习惯了你的模样再爱谁好难，一切都好像有种特别安全感，习惯了你的习惯，没有改变的打算，这种无辜的平淡我觉得太浪漫，习惯了你的模样再爱谁好难， 歌曲呢是来自于 FM 七三零，他有一个自己 MV 的创作哈，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么戴这种棒球帽的女生，就非常的休闲。 你觉得她很有活力， 很有活力， 很适合我们的这个节目 FM 九八二嘛，活力调频哈。个人来说的话，一二三三个选手登场之后，更喜欢第三号选手，投给他第三号。 你投给了第三号， 你会依然钟情一号选手，是不是？ 对，我投给一号吧，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真的是实力派。 二号下回再来啊，再来哈。唱歌是非常欢乐一件事情，而且是高级的精神调动啊！如果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你的心理或者生理受到一定影响的话，真的是高手才能调节到一个非常舒适的档位上。 没错， 对不对？其实我们觉得在这些年，接下来要放的这个人的这个歌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应该说是佩服他。 嗯， 他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感觉，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依然保持清瘦的这样一个外表外形，不谙世故的样子，不爱说话，有点自闭症的形象，一直在人们当中传来传去。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的歌哈，一直不停的在被人翻唱。 对， 他有了新歌，也会立马有人就马上把它发出来，说，哎，我给你听一首啊，是他的新歌。 是的，就感觉期待一样哈。 对对对，所以他虽然说啊，我不喜欢曝光，我不喜欢参加任何活动，我不想赶通告，但是他一直在我们心里。 这是不是个营销呢？ 你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搞这样的？ 朴树先生确实是有这个气质的哈。 对， 从那个什么， 就是与众不同， 对吧？平凡之路啊，什么就是这样走，一直走啊，走到现在哈。又来了一首猎户星座啊，来听听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动听。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周准， 我是马宁，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个晚上黄昏应该落下山之后啊，这个歌曲的叫做朴树先生 MV 拍的非常好看，这个非常销售啊， 猎户星座，来听一下。 对，如果没推错的话，就是他。 是的。 前的老这个 DJ 啊，在放歌的时候呢，因为不想让歌曲有很多留白， 嗯， 就在比如说穿插的时候呢，说一些自己的感受哈， 嗯， 曼宁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听的这个歌什么感觉？现在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听，一个人的时候， 对，比如说在一片荒野上， 荒野上， 或者是没有很大的浪的海边， 空旷就对了， 对， 嗯， 不要有太大的声音去干扰我去听它，嗯，我觉得就很适合那样一个环境。 对，因为朴树在拍摄 MV 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场景，书店呀，走廊啊， 啊， 就是你刚才说的旷野、沙漠呀，海洋，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大自然其中的一个人， 对， 然后他在吐纳芬芳那种感觉，又很释怀那种感觉，对吧？ 哇， 就是， 其实我还没有看过这 MV， 没想到还 挺好看的，对， 嗯， 就是那个大黄靴非常耀眼，对，因为朴树很瘦长， 嗯， 就走路的时候腿也很直，从后面看来是一度就是非常消瘦，对自己很有管理那种感觉， 嗯， 对，朴树先生这首《猎户星座》，你是不是猎户星座呢？可以听听看这首歌曲啊，这个还没开始 啊，算了吧，来。 365天，我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其实每首好听的歌曲打动我们之后呢，多听听他们背后创作的故事。有请曼宁。 好，下面呢我就到了给大家讲故事的时间，哦，是不是感觉到了晚上了？确实外边已经天黑了哈。给大家说一下，朴树这张专辑啊是今年4月份出的， 嗯， 是他的第3张专辑，名称就叫做猎户星座， 嗯， 其实呢实际上大家当时听到了这个版本啊并不是他想要完整表达的音乐，因为他当时啊因为时间紧迫啊，交流上面的错误等等，就会有很多细节和他预期的不太一样。但是呢演唱会又迫在眉睫了，没有办法，在衡量了各方面的工作压力之后呢，他还是选择了让这个他觉得不是特别满意的专辑先上了线，然后先跟大家见面， 嗯， 到最后发售实体专辑的时候呢，其实他又在里面做了很多的改变， 嗯， 就等于是把这个东西重新又去加工了一下。但实际上呢发送这个实体专辑距离他上线的时候呢已经过去了200多天了， 8个月， 对，就是有大半年了， 哦，对 对，所以说呢其实有很多这些细节啊，除了朴树之外呢，一些普通的像我们这样的听众呢，他其实很多细节是听不出来的， 嗯，也有人认为， 对啊，有人认为哎呀不值得，就这么一点点小问题嘛。但是呢就是这样对作品的苛刻的态度啊，其实是才成就了朴树这个人的。 是的，谢谢朴树先生对音乐的这样一个苛刻的要求哈， 嗯， 才让我们作为听众和观众看到优秀的 MV 和音频作品啊， 哎， 其实现在的版权保护意识非常的重哈，也是让一些音乐人有了非常好的活跃的空间， 没错， 以前随便下，现在交钱可以下了，对不对？ 对， 也可以买他们正版的专辑。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歌手当中有很多的个性啊，比如下一位出场的这个叫做西兰啊， 嗯， 他是那种其实你仔细看他啊，其实他也很帅啊，他 仔细看他还很帅， 他不是那种一打眼，他不是一打眼不像 M&M 那种的，就是酷， 嗯， 就是 炸天那种感觉，他就那种邻家大男孩，技术一流，唱功也很棒，就是那种歌手，而且还有纹身的一个男生， 需要你慢慢的去欣赏。 对，我们的节目也是需要大家一开始觉得很，也说慢慢去听，因为里面有很多一些人性的部分、性格的部分啊。这首歌呢是他跟一个人合作的，对不对？ 对，这首歌呢叫做，用中文来说叫做最佳 CP 啊， 天生一对。 对，这首歌呢是刚才的那个西兰做的一首歌， 对， 而且呢是他的这个新专辑里面的第五首歌哈。那么为了迎接这个圣诞节的到来哈，特别请到了天后，也就是碧昂斯，来共同合唱了这首温暖的情歌。不妨我们先来听一下啦。 是，这是已经来到几点？我看18:37了哈，要打个招呼，咱们就 say goodbye 好不好？ 啊，好吧，那也就是说，我们下面在放这首歌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先跟大家是不是说再见了？ say goodbye 对，后面你将会听到的是 FM982 的今晚有戏，也欢迎大家同一时间呢，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我是周准， 我是曼宁， 记得下次把头发弄好一点，拜拜， 拜拜。 I found a love for me. Well,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 alright this time. Darling, just hold my hand. Be your girl, you'll be my man. And I see my future in your eyes. Well, babe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while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I saw you in that dress,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You can.